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周迷还没问是不是过去玩，谭燕西又开口：“ 带团队过去考察，缺个随行翻译。啊，你接私活一般时薪多少？” 谭总真的不是在损公肥私，利益输送。 既然知道，还不赶紧报价？ 周迷这下听不出谭燕西是不是在开玩笑。 是真要找翻译，还是？ 要不跟你签正式的劳务合同？ 哎，可别，谁泡妞还得走公账的。 一会儿有人加你微信，你把材料给他，他帮你申请签证。 接完电话，周迷回到餐厅，程一念抬头看他一眼，笑了：“ 你最近是不是谈恋爱了？行踪老这么鬼鬼祟祟的。” 那要这么说，你不也是？ 我有吗？ 你一个从来只吃便利店的人，现在提早半小时起床做便当？ 我是为了省钱。 周迷笑了笑，不过分追问了。他之前跟程一念也算得上是无话不谈，但认识谭燕西之后，很多事儿就没法同他启齿。程一念和他不一样，他是小城市过来北城念书打拼，父母双职工，独生女，一路过来都是走的那条大众用无数前人成功经验验证过的阳关道。读书、考试、升学，合适年纪找到合适的人结婚生子，没有过分大的志向，但也有自己小小的精神世界。他觉得程一念被这条阳关道保护得很好，很简单，也很干净。自己和他不一样，自己本质上跟顾斐斐才是一路人。宋满知道假期周迷要去巴黎，很不痛快。他原本已经跟周迷约好了，到时候要一道去逛街买衣服。 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现在心里正偷乐，没我管着，你正好天天出去跟小白约会。 哪有天天啊？ 你俩是不是在一起了？ 我…… 宋满被盯得不好意思，扭捏起来。 那又怎样啊？不是迟早的事儿吗？你见过他的，他很靠谱的。 又不是不让你。 哎呦， 你脾气真是越来越坏。 到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宋满又亲亲热热地抱住了周迷的手臂。 姐姐，你说小白过生日，我送他什么好啊？ 球鞋。 太便宜的送不出手，贵了我又负担不起。 素描。 我人像还不太擅长呢。 他几号过生日？我这回出去帮你留心看看有什么合适的。 九月。 那你现在问个屁啊。 还说呢，你脾气也坏。 两人拌嘴一阵，关了灯。趁着黑暗，周迷还是决定多过问几句。 你跟小白进展到哪一步了？ 哼，你也没告诉我谭燕西的事儿，我凭什么要告诉你啊？ 我说正经的。别的就不说了，你现在才16岁，有些事心里要有分寸，保护好自己。 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 宋满装像，周迷就干脆把话说透了。 我说你现在还没成年，先别跟他。 你行行好， 我连手都没拉过。 嗯， 你真是太可怕。 哎呀，行了，睡觉。 谭燕西那考察团还真是所言非虚，一行七人，个个顶着十分唬人的 title。 周迷没搭记得住，只认识了谭燕西的助理莫妮卡和他们公司战投组的一个中层领导，叫尹策。这尹策虽是中层领导，其余人对他却格外客气。周迷自己观察后猜测，尹策应是跟谭燕西有些私交，或是同学，或是校友，亦或是亲戚。行程很长，直飞11个小时。他们是晚上出发的，飞机上睡一觉，白天就能抵达戴高乐机场。周迷睡到大约凌晨3点钟醒了，舱室里灯都关了，有人发出鼾声。他额头贴在窗户玻璃上往外望，除了隐约穿行而过的云层，什么也看不清。他从包里翻出 Kindle， 随便看看东西打发时间。不知过去多久，他听见身旁谭燕西出声： 怎么没睡觉？ 睡不着了。 周迷转过头，谭燕西打了个哈欠，伸手把他手里的 Kindle 抽出来。 醒了就陪我说说话。 说什么？ 谭燕西真是10000次不想再听见他问这个问题，简直无奈。 什么不能说？ 周迷就笑了，想了想，跟他说起自己巴黎交换的生活。住老公寓，跟朋友合租，还有另外三个留学生，平摊下来1人200多欧。但不可能指望条件有多好了，马桶总是堵，他几乎所有最噩梦的记忆都是在通马桶。至于吃的，基本自己做，因为便宜。学校中午有学生餐供应，每顿只要3欧，味道一言难尽，但能保证营养，填饱肚子。最常做的兼职就是给过来旅游的国内团当翻译，他们有个群，每每群里来活了，一堆人抢。 就像火车站外面的那种黑车，出来一个游客，司机就蜂拥而上。现在不是都流行一个词叫做内卷？这种兼职群卷的好疯狂，为了能接单，一些留学生就拼命降价，最后大家都没得钱赚。 周迷知道自己不是擅长讲故事的那种人，每每觉得会不会太无聊，就转头去看一眼谭燕西。谭燕西听得很认真，他就继续开口： 也有快乐的事，比如我跟朋友去 Go by Joseph 书店淘二手书，我淘到过一本绝版的情人，后来挂到二手网站上卖了37欧，然后我给自己买了一条我会穿的新裙子。 什么样的？ 周迷顿了一下，掏出手机来。很早以前的事了，朋友圈往后翻了好久才翻到。谭燕西手臂撑在两人座椅之间的扶手上，凑进去看。照片里的姑娘跟一群人在一起，笑得眼睛成一线，身上穿一条绿色的齐脚踝的连衣裙，十分浓艳的绿，可在她身上一点也不俗气，反衬的皮肤像是葱根层层剥净后最鲜嫩的那一点白。谭燕西打量她，觉得有趣，这姑娘还有这么鲜辣而有活力的时候。谭燕西正要出声，周迷又开口： 哎，你没去过巴黎之前，对他的想象是什么？ 塞纳河、蓬皮杜、卢浮宫。 周迷瞬间扬了一下眉头，一闪而过的骄傲神色。 我跟你们不一样，读书的时候，我先看了《情人》和《青木瓜之味》， 觉得法国的主色调应该是幽绿、橙黄和大红色，终年炎热又潮湿。 青木瓜之味不是越南电影吗？ 是在法国大摄影棚拍的。 哦，原来如此，受教了。 周迷顿了一下，后知后觉自己是否自说自话的过分兴奋，还未再次出声，谭燕西手伸过来，那骨节分明的手指轻轻摩挲他的耳垂。 你知道我在想什么？ 周迷摇头，他转头去看，舱室里只有幽淡的光线。他低头时，眉骨之下落着一层淡青色的阴影，因此轮廓更深更分明。他手指停了一下，好像就在等他转头，目光瞬间看入他眼里，微沉的声音带点慵倦的笑，那么不急不缓地开口。 我在想，我可真喜欢今天的你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点亮右下方的小心心吧。